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英文的演讲，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mountain climber talking about his experience of climbing without ropes.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听的这个演讲呢，是一个登山者，他呢爬山徒手，不用绳子。那么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The title of the speech is How I Climbed a 3,000 Foot Vertical Cliff Without Ropes、啊、说我是怎么爬到了这个3000英尺高的垂直悬崖而没有用到绳子，我是怎么做到的、啊、那所以说这个其实还是很有难度的、啊、最起码你要是爬个十米，一英尺大约等于一市尺，那3000英尺也就是1000米的样子、啊、1000米高，咱们不说1000米，咱们就爬个10米高的地方，你不拿绳子保护，这个我觉得确实是需要一些胆量。 Imagine being by yourself in the dead center of a 3,000 foot vertical cliff without a rope to catch you if you fall.、 首先先想象一下你自己呢正处在一个半山腰，这个山呢其实就是一个3000尺高的悬崖，垂直的这个悬崖，而你手上没有一根绳子，如果你要是掉下来的话没有任何保护、让你自己先想象一下。 For professional rock climber Alex Arnold, this dizzying scene marked the culmination of a decade-long dream. 那么对于一个职业的攀岩人士叫 Alex, 这个人士叫 Alex Arnold 来说呢，这个令人头晕目眩的场景标志着他长达10年之久的一个梦想达到了顶峰。 In a hair-raising talk, he tells the story of how he summited Yosemite's El Capitan, completing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free solo climbs ever. He summited Yosemite's El Capitan. 这里有个 Yosemite 是美国的一个地方哈。Yosemite, Yosemite. 我记得好像苹果系统有一版就是 Yosemite, 叫做优胜美地。 对，这是一个地名，是一个 national park、国家的自然保护区。那么呢，他登上了这个自然保护区里边有一座山峰叫 El Capitan， 达到了顶峰。 summit 这个词既可以做名词顶峰，也可以做动词达到顶峰，所以这个单词呢值得好好的去关注它的用法。我给大家拼一下 summit， summit。 他说这个同时呢完成了其中最危险的一次单独的攀岩之一、那这里边用了 one of the most， 这是最危险的之一。然后呢 solo 就是独自一人的， solo 本身这个单词它是独唱独奏，就用 solo。 那么他说 solo climbs 就是一个人没有同伴，是吧，你不像有的人哎，他结伴而行。那我要是说我是一个人做这一项工作，你也可以说 I do something solo 啊，所以这个 solo 这个词还是很好用的。那这个讲话的人除了你知道他是一个 mountain climber 之外，你还知道他什么其他的信息呢？现在咱们来一起看一下。 Alex Arnold is a professional rock climber whose audacious free solo ascents of America's biggest cliffs have made him one of the world's most recognized climbers. 那么作为职业的攀援家来说呢，他其实是非常勇敢的。这个里边勇敢这个词叫 audacious,勇敢的。 audacious, 给大家拼写一下是 A-U-D-A-C-I-O-U-S, audacious. 好，然后呢这个 ascent, ascent 呢是升高的意思啊，所以它用的是就是登到这个顶部，爬山嘛都是往上走。好，然后呢他说达到了这个美国最大的一个悬崖 cliff, 这个词 C-L-I-F-F, cliff, 悬崖的意思。所以这个攀援的人其实他是要有勇气的啊，尤其是这种野外的，你要是在健身房里面人工的这样的环境中还好一点是吧，而且你会有这个保护绳索套在身上。 嗯， 所以即使你真的是没有扒住那个小的那个圆的那个凸起，你也不会说把自己摔着啊。但是这个呢在野外真的就是会掉落到悬崖的下面，太可怕了哈。好，那么一会儿我们还会看到下面这个词，就是说他说爬这个登顶啊也好，就是攀岩，最后他胜利了，他觉得这个是一个 a fulfilling day of my life。 fulfill 这个单词就是有成就感的，令人感到满足的。这个单词呢是这样拼写的 F-U-L-F-I-L-L fulfilling,形容词就是由现在分词去做形容词啊。The most fulfilling day of my life, 这是在我人生当中啊，一辈子之中最有成就感的一天。好，那如果是你做完什么事情你感到有成就感，那你就可以用 fulfill, ing, fulfilling 这个词。 The allure 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诱惑的意思，就是他觉得什么东西有吸引力，这个名词叫 allure。 那么他还在谈到爬的过程中呢，就是突然之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了，然后他说 I was slightly rattled, I was pretty rattled, 啊，连着用了两次 rattled, R-A-T-T-L-E, 啊，这是他的动词原形 rattle。 rattle 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响尾蛇啊，这个蛇的尾巴在那儿摇然后抖，这个动作是 rattle。 那么 rattled 它是一个过去分词做形容词，它的意思是慌乱的啊。所以它在这个十分危险的境地中呢，它其实心里也是发慌的啊。所以它说 I was slightly rattled, 一开始呢是轻微的有些慌乱，紧接着呢 I was prettyrattled, 啊，就是非常的慌乱。好，再下面有一个单词呢是 jacked, 就是 jack, 杰克这个词小写 J, 然后后面加上 ed。 这个句子是 This time I popped over the edge shirtless panting jacked, 说这次呢我就在这个悬崖的这个崖边上，然后呢略微的伸出去啊 pop, 弹到外面去，没有衬衫了 shirtless panting, 大口喘气，因为它是一个很消耗体力的一个活动，然后 jacked。 好，这里面的